新的一天开始忙碌，紧握手中的方向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上班路上，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给你正能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去车险72折， 没错，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就是72折。6月11日下午2点至5点，去险限时特惠3小时，玩游戏赢100元礼。大兴区金梁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 就近家装5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6月26日，盛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点隆重开业。 慕斯、芝华士、喜临门、爱伊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洁、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O. 史密斯、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959资讯快报。 近日，周周市组织收听收看河北省防汛抗旱暨三夏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副市长陈俊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要求，进入汛期，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及领导代班制度，保证汛令畅通。就三夏生产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握时机，主动作为，抓抢收，确保颗粒归仓；抓早种，确保应播尽播；抓细管，确保苗齐苗壮；抓优购，确保收储顺畅，努力做到四抓四确保。会后，陈俊对防汛抗旱、三夏生产、夏粮收购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6月7日至8日，又是一年一度的高考，考点周边一些路段将进行交通管制。周周交警提示，请市民错峰出行，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自觉绕行考点所在路段。据了解，今年高考周周市主城区3个考点分别是周周中学、北二环、实验中学、107国道、三义路、周周市职教中心、范阳东路。交警提醒广大市民，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安全顺畅出行，6月7日、8日对接送考生的车辆不执行限号管制。今年高考期间，周周市运管服务中心为高考考生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在6月7日、8日高考期间，本市所有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公交车和出租车。此次活动共有100余辆出租车参与，保证为高考学子提供免费、安全、快捷、优质的服务。我是赵珊珊，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

问你是否原谅我。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乐，慧之幸福。这是来自卢巧音、王力宏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啊，叫做《好心分手》，出自他们2002年《赏味人间》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最体面的分手呢，是相互之间心存一份感激。忘了是在哪里看过的一句话啊，就是说感情虽然已经不在，但是感谢依然还在。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于曾经过往的那一份情感最好的一份追忆吧。庄心妍带来的歌曲《你在哪里》。 广场上拥挤的人群，擦肩而过的身影，麻木的我闭上了眼睛，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我拼命压抑自己，屏住了呼吸，想要和世界脱离，让爱的自由既不再介意，切断了联系。多少次在深夜看见我自己，不需打听你的消息。忘记，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我拼命压抑自己，屏住了呼吸，想要和世界脱离，让爱的自由还给你。我终于假装自己不再介意，切断忘记，但很容易，还需要几个世纪。我快要疯了，快要窒息。 你埋在心里，变成你 希言2017年重新出发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你在哪里》。相爱的时候呢，总是喜欢相互厮守，待在一起呢发呆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而分手之后呢，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常说的这个空窗期啊，就是你要适应这个一个人独来独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会在心里面会很期待看到对方的影子，或者说会很向往看到对方，也许是因为爱还没有完全消失吧。 BAD 在2001年首张专辑《偶爱失去联络》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偶爱》。 有有有有， 想要玫瑰，就别再说我不对，会掉眼泪，其实你心里有鬼。爱最怕谁被心爱的人误会，我不要你在我心里有谁。 Baby I swear I tell the truth， 只有你是我的全部，何苦要为了谁嫉妒。我的灵魂你是唯一的领主， 谁能够陪着你不断爱？ Oh I, Oh I, Oh I, 爱一个人不需要任何因为，我喜欢谁是你自己觉得对。 Oh yeah, 拥有了你， 拥有了你 觉得很完美， 觉得很完美， 我怎么会想要再找一个谁？ Baby I swear I tell the truth， 只有你是我的全部，我的付出你最清楚，只有我对你是有权利一步。 Attention of the jury, has not been spoken. Step in my house, you'll find that your stuff is gone. But in reality, to whom does the stuff belong? I bring you into court to push my order, and you know that you always set the border. 谁能够安慰你的心情坏？谁能够满足你的期待？ Oh I, oh I, oh I, oh I. 谁能够忍受你的脾气坏？谁能够陪着你不乱来？ Oh I. 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支持车主注意了，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维修保养陪您到晚上10点哦，预约晚间时段不仅更灵活便捷，还有更多优惠呢。详情致电010-5798-6688，记住事故维修选花香哦。

想你，多少欢笑，多少泪痕，望穿秋水，我断青春。 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婉君》，当年的小婉君真的是让大家都非常的惊艳，非常的喜欢，对吧？小精灵给大家留下了太深的印象。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张国荣和许冠杰1992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沉默是金》。有的时候呢，要学会闭上自己的嘴巴，学会倾听，倾听这个世界，倾听别人，倾听，更重要的是倾听自己的内心心声，对吧？我现在也要沉默是金了，把音乐送给你。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有风霜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福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算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誓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